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我想有一期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很兴奋的事情，就是关于《阿凡达》这个电影啊。大家说我很老土吧，其实呢并不是说我老土，我早就看过了，只不过呢前段时间很热的时候呢，我也不愿意在节目里面讲，以免有这个推广这部电影之嫌。为什么要在国学堂里面讲《阿凡达》？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震撼的是，美国人居然能够理解中国上古天真论啊，《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和《波耶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这种精神，这让我感到很震撼。关键是他们理解了之后，还能够用如此现代化、震撼的、直观的方式传达给你，让你理解啊，让你感受得到。在《阿凡达》这个电影，我们都知道说它是一个3D Max 的 IMAX 的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立体的电影。当我们坐到电影院的时候，你把墨镜一戴，看见那个字幕是飘在空中的，这个人也是有好像有很多层次飘在空中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想拿起手去摸一下，当然肯定是摸不到的，摸不到，但是它又是一些立体的，它就这样的一种景象，让你明白了什么东西，明白了一个词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你把阿凡达看电影的时候，把那个墨镜戴上的那一刹那间，您可能就能够理解了。那一些你看见的如真如幻的东西，但它显然是没有的。今天它只是用了一种方法来制造对我们视觉和听觉上的这样的一种欺骗啊！有可能有一天，未来的电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越来越多的时候电影要发展出它的极致。有一天说你去看电影不光是要戴眼镜的，你还得戴一手套，橡皮手套戴在身上是吧，然后呢还得戴一个鼻罩，它有味道。可能你一进入一个阿凡达这样的类似的电影院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你会被震动，你会闻到那个草的味道，你会那个摸到，甚至是皮肤感受，因为你戴了手套嘛，摸到那一个草在你这个皮肤上刮过的那一点有一点点痛的那种感觉。当这些所有都会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在不远的可能5年到10年之后，人类将全面进入这个境况的时候，你再去理解什么叫色和空的关系。在波耶波罗蜜多心经里面讲，色受想行识诸法皆空。什么意思？色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受就是感受到的东西，想就是想得到的东西，行就是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体会的，以及识就是鉴别。色受想行识啊，梁东的这个底子很浅，不能够很深入的把这几个讲清楚，但大致这个意思哈。你会发现说，那一些在心经里面讲这些东西都是空的，原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它印证了这一点，未来的事情可能都是如此。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呢和我的好朋友吴伯凡呢就也聊到这个话题，他就给我讲述了一个来自于《聊斋》上的故事。《聊斋》里面也有个类似这样的情景。话说曾经有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呢有一天呢想各种的女孩啊，挺舒服，意淫嘛。然后呢有一天就来了一个神仙或者是狐仙诸如此类的，这个狐仙呢就说你想怎么样我都让你舒服。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书生还挺愉快的，后来又不愉快了。这个狐仙就说为什么？他说你虽然是很好很美啊，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硬件软件功夫技能是吧，配合度都很好，但是呢你还是一个人，时间长了难免无聊。于是呢这个狐仙呢就变着法儿的，你想什么样的他就变成那个女孩子来扶持他。当然这是一个聊斋里面的神话故事了。后来这一个书生呢又觉得不满足了，说虽然你每天都变得栩栩如生，但是他还是假的嘛。这个狐仙就给这个书生说了一句话，说实际上就算是你真的能够跟不同的那样一个真的人在一起，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也会变，他也不是那一个你，而我今天变成那个样子跟他有什么差别呢？这话呀你沉浸下来想想，他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叫诸法皆空，什么东西啊都在变化过程当中，它都只不过是产生了某种的生活的假象而已，黄粱一梦。 我们一直认为国学里面呢包含了诸法皆空这样的一个命题，但这个命题呢其实呢是反而到了今天由一个好莱坞的娱乐大片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习惯于虚幻的生活而不是真实的生活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在网上偷菜，为什么偷菜会让你觉得那么愉快？这样的一件既不损人，既损人又不利己啊的事情，它为什么会风靡全中国？白领所有的老板在付工资给他的员工，什么总监啊、副总裁啊，到下面的销售员的工资里面，可能每天的100块钱，有20块钱给了他用去玩偷菜了，用单位的电脑去玩偷菜。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是因为一种虚幻的东西，以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是被禁忌的，比如说偷窃这个事情它是被禁忌的，但是呢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叫互联网的时空里面，它被允许了，于是呢它释放出了我们欲望里面最强烈的一个被压抑的东西，可以做所有在现实中不能做的事情，你只是觉得说那是诸法皆空的，那是假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诸法皆空的结果它让我们的心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一种，如果你不能够明晰的话哈，它会产生一种替代感。这个替代感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Welcome to your new body, Jake. Good. Well, if you want to sit up, that's fine. Okay, good. Just take it nice and slow, Jake. Good. Okay, well, no tranquil attacks here. That's good. Are you feeling lightheaded or dizzy at all? Are you wiggling your toes? Good, Jake. 这个男孩子他不是每次进入那个高压那个氧舱里面，然后就进入了那个星球的那个动物的状况嘛，然后他又跳出来，他常常就觉得说时间长了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一个空间里面才是真实的，所以不停的在诸法皆空里面切换，他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留待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虚拟化数字化的人类时代，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意象，在阿凡达的不同的这个星球和这个美国人之间的这个切换的角色切换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发现未来的人类社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困境，或者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今天呢我们用阿凡达这部电影来注解中国文化的一些很有趣的特质。刚才讲的阿凡达呢让我们理解了什么叫做诸法皆空，但是呢这个空来空去的过程里面呢，阿凡达的另外一个细节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就是那个战士嘛，那个男的嘛，是吧，他呢在不同的时空里面，一会儿呢就在那个星球里面是一个大的动物，一会儿呢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美国陆战队的陆军士兵，是吧，是一个战士。那么他这个时间切换长了之后呢，慢慢的他就习惯了在那个星球上的那种心理状态和人文状况，他甚至会觉得在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虚幻的人。这个事情在当今的这个有些常常我们看见新闻，据说前段时间四川有个小孩子就把他的奶奶杀死了，原因是什么？他在网上天天玩杀人游戏，时间长了之后呢，他觉得他把奶奶杀了之后，他一会儿会活过来的。这个事情才是真正可怕的，这就叫庄周梦蝶。在庄子的其中一篇里面呢，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庄周梦蝶的时候呢，他突然怀疑到底是不是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梦一个蝶，而是一个蝴蝶在梦见自己成为了庄子。这样一个故事，庄周梦蝶的故事呢，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所谓的时空的切换，它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大脑上的严重的混乱， 而时间长了之后，你甚至真的无从再做一种新的判断。在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虚拟化数字化的人类时代，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意象，在阿凡达的不同的这个高压氧舱出来和进去之间的过程，在这个星球和这个美国人之间的这个切换的角色切换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发现未来的人类社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困境，或者一个非常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我们很多人越来越无法的不能够从那样一个虚拟生活当中自拔出来。今天晚上你可以偷菜，你可以杀人，你可以去把别人的钱偷回来，明天你就会发现说在现实生活中做这所有一切都是可以的。你今天在网上可以娶10个20个老婆，明天你会发现说在现实当中一夫一妻制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可接受，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你是可以接受的，你是可以理解的，你是被接受的，而且所有东西都是合法的。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再加上一个庄周梦蝶的这样一个意象，给我们当前的整个的社会教育者和管理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我们这些大人呢，很多人呢不是常年玩互联网游戏的，我们充其量是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数字娱乐时代的移民，我们只是试着去学习了解他们生活，但是不会那么多的强调和投入。但是我们的后一辈小孩子，他们可能在刚刚接触电脑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数字娱乐时代的土著，他们可能的人生观是以互联网或者是网络游戏里面的那样的一套游戏规则来设定的，那一套游戏规则重新反过来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将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要如何因应这样的一种变化来做出调整。其实呢，在《阿凡达》这一部电影里面呢，还有一些意象呢，很让我想起了庄子啊那七篇的一些文章。比如说，在庄子的这个《逍遥游》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了那种鲲鹏展翅、扶摇直上80000里这种意象。在此之前呢，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个文人的想象，充其量只是觉得说，哎呀，庄子这个人哇，恢宏啊，气势大呀。但是呢，有一些人想象力丰富，可以想象的那个景象；有些人呢，他只是看见了文字。《阿凡达》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比如那个魅影骑士，他骑在那个火龙上面，哇，那种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往上再往下拉起来，直冲而下，直搭而上，那个鲲鹏展翅展开很大那种意象，你突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在天地之间的那种自由。文学有些时候它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们某一些伟大的人们，他透过他的那个自由的心灵来令到你的一些未来产生了某种人类所不能够想象的体验的过程，他甚至指导了未来的人类体验过程。你想啊，庄子在写这篇文章之后的几千年，人类才用一种电影的方式，立体化的方式呢，部分的呈现出当年啊文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胸怀和气魄。所以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在于说，我们发现说啊，既然庄子可以这样去描述那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还有别的很多东西里面去找到什么样的元素来为我们的电影带来价值呢？有一天呢，这个伯凡呢和我聊到这个电影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啊，吴伯凡先生，他说基本上来说呢，一个伟大的电影人，他其实呢是文学家的一个延伸。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你看哈啊，张艺谋导演当年拍出《活着》啊，拍出《红高粱》啊，包括陈凯歌先生拍出《黄土地》，这样的电影本质上来说，是因为那个电影剧本本身很好，或者本身那个小说很好。但是呢，如果当他们后期的一些电影脱离了好的剧本、伟大的小说和文本以后，就是文学的表述以后，仅仅是想用巨大的颜色、音乐啊、电影演员这些东西来强调一部电影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电影显得如此的苍白和无力。任何一个伟大的影视作品的背后，其实远不仅仅是所谓的视觉震撼，而是你在之前你所蕴含的那一些人类是否共有的爱、悲悯、勇敢、对自由的追求，以及那一些同情、 换句话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我们的庄子的这些文章里面感受得到。庄子对于大自然的爱，对于人性的这种洞察的了解的爱，对于自由的爱，那样的一种气势是可以滋养人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觉得说，当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或者说提不起劲的时候呢，他拿起一本庄子啊，右边呢拿起一壶小烧酒，那种的生活其实真的是既便宜又奢侈的一种灵魂上的感受。我常常在街上看别人在走路，我发现有很多的恋人走着走着，其实两个人脚步是不匹配的，不一致的。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会跟旁边的人说，这两个人已经貌合神离了。所以很有趣，所谓的万物一体，其实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零零总总，而这一切居然又在一个电影里面又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在阿凡达这里部片子里面，我们还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呢？我是一边看阿凡达，回头那天晚上是翻开庄子来看的。在庄子里面呢，有一章齐物论，讲的是呢天地万物啊是等齐的，都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在这个事情上来说，阿凡达用他的电影故事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注解。他其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说的是这个部落里面的人啊死了，死了之后呢，大家都很高兴围着他唱歌啊，祝贺他，他的灵魂重新回到了自然界。然后呢，在这个篇章里面呢，你会发现说他还有很多故事，比如那个人病了之后，所有的人都拍着肩膀，互相的把能量接到一起，甚至呢，人和树，树和土地，动物和植物啊之间。再比如说阿凡达里面那些人都有个辫子，那个辫子和马的那个辫子又一接，接上了之后呢，你的意念一动，这个马就可以往前跑了。人和马之间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在此之前，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假设的想象，但是在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是认为世间万物本身就是应该是相通和相融的。世间万物呢分成三个层面，如果用道家的话来说呢，叫精气神。什么叫精？精就是物质，最精微的物质组合而成，那就是更多的物质。气呢就是能量啊，神呢就是意识或者是意志。精是可以转换为气，气是可以转换神的。道家里面讲说，其实从意识到能量到物质，它也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叫心念一闪震动十方。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就会朝这个方向走，于是你就会收集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呢你就会最终把这个事情做成。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万事万物和合而成神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但是你看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它是什么？是所有的人当他们用同样的节奏在舞蹈的时候，在同样的节奏在祈祷的时候啊，互相用一个动作在抚摸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大家把自己的物质变成共同的能量，再用共同能量变成共同的意志，当变成共同意志在共振的时候，它就与天地同振了。所以在阿凡达这个电影里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了一个美国导演对于人类所共有的文化的那种理解。 我绝对相信他不见得一定看过庄子，也不一定学过中国文化，他甚至可能说俄罗斯的或者是前苏联的某一个的神话里面汲取的能量，甚至可以从南美亚马文化里面汲取某些的故事元素来形成的这个电影。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美国人拍的电影里面看到了庄子，看到了黄帝内经，看到了上古天真，看到了神，看到了波耶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诸法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在人类的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体的，它都是我们共同存在的。而这个所谓的一体和共同存在，就是庄子所说的齐物论，叫如上齐偶。有一天呢，有一天那个庄子在他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伏案而坐的时候呢，突然好像就没有了，没有自己，没有了世界一样。这个状态就是叫天地与我共存，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没有被分裂开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和你的工作是一体的，你这么想这个工作就这么来，你这么来这个工作这么来，你就这么做。当你有一天你和你女朋友上街的时候，你发现你们俩走路左脚同时出左脚同时出右脚的时候，那么就叫做一体了。我常常在街上看别人在走路，我发现有很多的恋人走着走着，其实两个人脚步是不匹配的，不一致的。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会跟旁边的人说，这两个人已经貌合神离了。所以很有趣，所谓的万物一体，其实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零零种种。而这一切居然又在一个电影里面又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也许今天梁东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讲的稍微有一点点混乱，但是我相信我努力的在表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无论是好莱坞的阿凡达、中国的庄子，还是南美的民间的传说，它都是一个故事。